选北京奥运。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好开心的一个长周末 Long Weekend 啊！但是大家要收拾心情，准备要开启工作的一天啦。今天七点钟继续给你勾选笑笑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我们来笑的第一则笑话呢，是跟马儿有关的。OK， 如果一匹马哈，它的耳朵有问题的话呢，它应该要去哪里看病才可以得到医治或者是解决它的病痛呢？听听看 ，Andy 9323，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冷笑话哈。 我觉得一匹马耳朵有问题嘞，是属于看那种鸟嘛。因为鸟哦，它是很像那种医生这样子的啦，所以我觉得因为鸟嘛，就是很像我们所说的，很像天使那种，天使刚好又有翅膀，刚好鸟也有翅膀，所以我觉得。 哈，你觉得应该是看鸟吗？你刚刚说的这应该是形容啄木鸟吧，因为啄木鸟它会啄木嘛，但其实它也算是这些树木的医生，它专门啄那些树虫之类的。可是我们讲的今天的是马哦，啊，马如果耳朵有问题它应该要去哪里看病哦，给大家捋一捋好不好？这个去哪里呢，它其实是某个国家来的。哈，给你思考思考，回来再猜猜好不好？但是呢，如果你真的猜对了或者没有猜对也没有关系，我要送你好康啦，就是去到购物券的另外呢，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High Five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啊！它可是由 GOT7 的成员主演的哟，是一部韩国冒险动作电影啊！详情条规浏览勾选 .ny。这部电影呢将会在6月12号全马上映哦，守住勾选 Be Your Own Trend。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黄霄云的《连名带姓》。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今天我们就来笑一笑，这个冷笑话是跟马儿有关的。如果今天一匹马呢，它的耳朵有问题啊，马的耳朵有问题，它应该要去哪里看病才可以得到解决呢？来听听看我们的今天新朋友7533，也就是 Jenny， 你觉得马儿应该要去哪里呢？ 我觉得马的耳朵有问题了，应该要去找姨妈。因为姨妈应该会姨妈吧。 OK， 我觉得是 good try 哦。如果马的耳朵有问题应该要去找姨妈，因为姨妈可以姨妈嘛。 OK， 我给你这个猜测有70分，可是呢还是猜错了。给大家公布正解，如果马儿的耳朵有问题应该要去哪里，不是去找谁，正确答案呢应该要去马尔代夫。为什么是马尔代夫呢？因为马的耳朵有问题吗？大夫在古代呢，医生的名词叫做大夫啊，所以马尔代夫就是去找马尔的医生。哈哈，学起来这个冷笑话吧，马尔代夫。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Emily 蔡敬轩的有一盏灯等着我回家，继续给你今天的第二则冷笑话。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继续来聊这个冷笑话，不是冷知识，不要搞错，所以带一点幽默感来猜，你可能就会猜到答案了。接下来这个呢是跟蚊子有关的冷笑话，刚刚说的是妈妈。蚊子呢，大家觉得它喜欢吃辣吗？ Spicy， 你觉得可以吗？7533 Jenny 继续来猜猜第二题吧。 蚊子的话，我觉得蚊子应该是不喜欢吃辣啦，因为每次我们用的风油都是辣的。如果蚊子喜欢吃辣的话，像我们用风油了，蚊子岂不是还会来叮我们？所以我觉得蚊子应该不喜欢吃辣。 哎，你说的没有错耶，因为确实以前小时候如果有很多蚊子的话呢，妈妈就会讲说来涂风油涂风油，因为你涂这些风油的话呢，好像蚊子可能不喜欢吧，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刺鼻比较浓烈，就不来咬我们了。可是这个是很逻辑哦，哎，今天我们是冷笑话，哎，跟蚊子喜欢吸的某个东西有关的啊，给你这个 tips 啦哈，跟血有关，直接跟你讲啦啊，怎么说跟血有关？回来再来听听看，有没有厉害的朋友可以答对这个冷笑话吧？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 我好像爱错人了，可是我们已经交往一年，该跟他说吗？ 你需要的是强者思维，及时止损。强者思维就是你遇到了辜负你的伴侣，交往了虚伪的朋友，做了很多没有结果的努力，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认栽。记住，强者思维不是去纠缠，而是直接买单离场。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痛苦，允许一切自由的发生，把及时止损列入你的人生信条。 你知道 我不知道， 你懂不懂 我不懂， 我听我在勾炫笑笑笑分享很冷很冷的冷笑话给你嘞。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周深的消散人潮，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今天我们就来笑一笑这个跟蚊子有关的冷笑话。刚刚我们说的是马儿有问题要去哪里，当然是马尔代夫，因为代夫是医生，马尔就是马的耳朵。接下来蚊子喜欢吃辣吗？这个也非常的简单。刚刚 Broccoli 给大家一个很明显的 tips 了，蚊子喜欢吃辣吗？它跟它吸的这个血有关系的，跟语言有关啊。啊，跟语言有关。最后的最后，来听听看 Andy， 你觉得蚊子喜欢吃辣吗？告诉我为什么。 蚊子啊，蚊子我觉得它不喜欢吃辣咯，因为好像蚊子一看到没有辣的东西它就会去吃，然后没有辣的嘞，它就会那种好像飞走这样子啦。 啊哈，所以蚊子如果你是一个无辣不欢的人，它可能就不会吸你了，因为你的那个血呢可能就很刺鼻，都是辣椒味。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真的大部分的朋友都觉得蚊子应该是不喜欢吃辣的，我只能告诉你们，你们真的猜对了。但是呢，跟你们的解释无关吗？我都说跟语言有关了，不需要太过认真，这个不用用逻辑的。因为蚊子喜欢吸血嘛，血的英文叫 blood blood blood。那如果你念慢一点的话呢， blood blood blood blood blood blood blood blood blood 的不辣的不辣的啊！所以蚊子不喜欢吃辣，学起来吧。虽然说 broccoli 无辣不欢，很喜欢吃辣呢，蚊子还是喜欢来咬我，不懂为什么，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冷笑话吧。学起来，手机过身 be on trend。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雨滴中有你。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啊， Crispy 翠乐团和 Ryota 片山凉台演唱会将会在6月13号的晚上8:30 Peter Pack Nero Event Space 温暖的开唱， onetix.com.ny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啦。这个礼拜今天那么漂亮的一天，这个公共假期也送这个好看给你，那就是去到 GoTrend.ny 呢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免费的演唱会入门票了。记得记得，详情条规还有私人隐私权条例呢，一定要浏览 GoTrend.ny 好不好？如果你拿到票了，我真的非常恭喜你。如果没有的话呢，没有关系，因为 GoTrend 持续都会送很多好看给你，甚至是送一些冷知识给你啊，包括我们 GoTrend 一直在定期推出的 GoTrend 快充你的脑，你真的看了吗？因为真的很多网友来敲完说能不能来拍第二集，他们觉得这个心理测验是真的有准到。还没看的朋友呢，给你听听一小的片段，就是楚英来告诉你如何透过你的手来了解你是怎么样的人。 身体放松，然后伸出你的左手，然后握拳，是要在放松的状态哦，握拳，嗯哼，然后你就很自然的张开你的手。一的呢就是属于浪漫主义型的人。 OK， 如果选择一的朋友，就是你的食指跟无名指是靠得很近，当你伸开你的五指的时候呢，你很浪漫但又爱逃避现实啊。又或者是你的食指跟中指靠得很近呢，代表是你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啊，比较现实型的人。到底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真的好多朋友在下面留言哦，有的人觉得是 E 啦 A 啦，有的人觉得很准啦。去到勾炫的 YouTube 来看看最新一集的快充你的脑就可以了。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